欢迎各位收听乐享生活，我是李恩。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咱们首都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我们的天气呢是晴转多云，零下1度到12度。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转晴，零下1度到10度，气温还是比较舒适的，也希望各位可以伴着这样一个舒适的温度来愉快的开始这一周的工作。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进入今天的生活新鲜词。 生活新鲜词， 生活新鲜词，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这个新鲜词语到底是什么呢？叫做神剧名。神就是神奇的神，剧就是电视剧的剧，名就是名字的名。有很多电视剧啊，现在把名字起的是非常的神奇，可以说这些电视剧的取名都让人感觉脑洞特别的大，甚至于比电视剧的剧情还要狗血100倍。到底都有什么呢？我们今天来一一盘点一下。比如第一个系列就是你到底想说什么系列。说到这个骨骼清奇啊，由小鲜肉吴磊主演的奇幻冒险电视剧《奇星记之鲜衣怒马少年时》不得不算是其中的一部。不过这个电视剧的名字都喜欢这么长吗？而且中间还不带断句的。其实呢，这个电视剧讲的就是有五个团体啊，五个人在这个仙人魔三界中寻找传说中的一个奇星的故事，所以就有了电视剧名叫做《奇星记》。但是呢，这个编剧啊又喜欢凹一些文字啊，喜欢画蛇添足的引用一些古典，就把这个《鹊桥仙·岳云》里面的“鲜衣怒马少年时，一日看尽长安花”中的这个“鲜衣怒马少年时”给用了进来。但是啊，这个电视剧真的是，何必要把名字定得这么长呢？让我们看起来都觉得费劲。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啊，也是挺有意思的。比如当年那个陈浩民有一部电视剧叫做《天天有喜》，哎，这句话其实大家觉得乍一听还挺喜庆的。可是大家知道吗？这个“有喜”在咱们汉语里面是包含了怀孕的意思。你说这天天怀孕，是不是有点吓人？还有一个电视剧啊，也更厉害，就是呢，在剧中给这个主角起外号的，直接在这个电视剧名字上就给体现出来了。比如从14年火到现在的一部叫做《白衣校花与大长腿》，哎，这个剧名可真的是有点意思，上来就直接点出了这两位主角的外号。嗯，到底剧情怎么样呢？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除了起外号之外呢，有的电视剧的剧名还甚至有一些分裂。比如前一段时间热播的陈乔恩和王凯主演的这个《放弃我，抓紧我》，这个剧名就相当的纠结呀，一会儿叫对方放弃，一会儿又叫对方抓紧，你到底是让别人放还是让别人抓紧呢？纠结呢还是可以理解，但是呢接下来这个就更加的奇葩了。比如有一部电视剧叫做《一碗咖啡大蒜香》，这部剧呢目前还没有播，但是这个名儿已经引起了大家伙儿的注意。咖啡不是论杯盛的吗？怎么现在改成一碗咖啡了呢？而且这咖啡后面搭配着这个大蒜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也就只有等到他们上映的时候咱们才可以来感受一下了。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看看还有哪些神奇的电视剧的名字。 回到你的从前，怎么忘也忘。 短暂的爱情还能忘记什么，本来就不够留一辈子温柔，把过去的爱都轰轰烈烈再想一遍。你让我忘，你让我忘，我们的事情早就该忘了，当初谁知道到最后会失控，看你的眼我无法预料。你让我忘，你让我忘，相爱的时候一切都逍遥，也许你追求是过程最重要，我面对结局却无处可逃，怎么忘也忘不了所有，就像你说吧，我应该把你忘掉，简简单单不用多少缠绵，你转过身后回到你的从前，怎么忘也忘不了所有，短暂的爱情还能忘记什么，本来就不好留一过去的爱都轰轰烈烈再想一 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比较神奇的电视剧的名字啊，这个电视剧里面是家庭成员齐上阵，比如说爸爸、父亲、爹。哎，这个剧的剧名一看就以为是一个非常复杂又狗血的一个家庭伦理剧，而实际上啊，这是一个抗战剧，讲的呢是在抗战时期，由罗晋饰演的宁武元与他的三位养父之间的这个纠葛，还要算上这个亲生父亲，那就是四个爸爸了。可以说看完之后只能觉得鬼圈真乱，比如还有另外一些，比如什么大丈夫啊、独生子女的婆婆妈妈，还有那金花和她的女婿，以及媳妇儿的美好时代等等，这些电视剧啊都把这个家庭成员的称呼搬到了剧名里头来。像这些正常的称呼呢被用光了之后啊，一些富有创意的编剧们于是决定起了一些新词儿。这个新词儿比如有这个小丈夫，还有这个小爸爸，自古以来就有这个男子汉大丈夫的说法，但现在呢因为这个姐弟恋，把大丈夫的形象也就变成了小丈夫，而爸爸在以前的时候呢也都是形象非常的高大的，如今也变成了小爸爸。

生活大爆炸，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今天关于315的特别企划。在315之前，我们乐享生活节目的这个周一周二的家居板块都会为您专门准备一些我们315的特辑，来跟各位讲一讲我们关于家居品质的一些问题。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关于大衣柜的选购指南。说到这个大衣柜啊，可以说是每家每户，无论你的房子大还是小，都是完全不可缺少的一件非常重要的家居了。那到底这个大衣柜应当如何来选择，如何来设计呢？其实呢，有很多人都有不同的需求，不过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一定要符合您的这个卧室的空间以及您卧室的整体的装修风格。其实我们在这个市面上目前它的这个外观设计方面啊，大衣柜呢大概分为几个风格，比如说现代简约的，还有这个田园风格的，还有这个欧式风格的，还有新古典主义风格等等等等这几类。其实呢，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风格呢，我们要首先了解一下，认识一下这每一种风格都代表着什么。首先第一种，现代简约式，这种形式呢，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来满足人们对于空间和环境那种感性的还有本能的一些需求。一般在这个室内的墙面以及地面和家居陈设乃至灯具的造型呢，都是非常的简单和简洁的。当然包括这个大衣柜也是一种非常简单的一个外观设计。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田园风格。田园风格呢，在于一种自然和朴质还有亲切，特别是木质的衣柜作为这种田园风格会最为常用的一种材质。特别是这个木质衣柜作为田园风格中特别偏爱的一种材质，在这个田园风格中用的最多。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简欧的风格啊，其实简欧风格更多的是一些欧式装饰的一种风格，就是这样的衣柜它既美观又时尚。其实除了这个实用的这个放衣服的这功能之外，更多的是起到一个对于卧室的一个点缀的一个风格。其实像这样的一个简欧风格呢，目前有很多的这个家庭都在选用。最后呢，是这种新近流行起来的这个新古典主义风格。这种风格不仅拥有一些典雅和端庄的气质，而且具有非常明显的时代特征。它的精华来自于古典主义，但是并不是仿古，也不是复古，而是追求一种神似。可以说，这样的家居目前也越来越多的受到年轻人的一些欢迎，特别是一些五六十岁，很有一些对于生活质量要求的一些人，也很喜欢这个新古典主义风格。所以说，如果您想追赶潮流的话，在这两年选购这个衣柜的时候啊，不妨可以多留心一下新古典主义风格。那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来告诉各位如何来选择产品的品质。 享生活，快乐生活，不打折。 On the side, boy. Hey, fly, boy, you cruising fast. 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生活大爆炸，跟各位来讲一讲关于315的时候，我们这个大衣柜应当如何来选择。下面呢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啊，就是看这个东西的品质。品质首先是要看这个板材的一个贴面。其实这个板材呢是大衣柜里面最为重要的一项物件了，可以这样来讲。因为如果质量差一些的话，表面看似乎很光滑很漂亮，但是却实际上非常的不耐磨，而且呢用指甲轻轻的一划就容易出现一些明显的划痕，所以说这个板材的贴面是第一重要的。另外还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个环境的保护性。比如说如果它用的这个材料是绿色环保的，那它这里面的一些粘合剂和油漆就不会有一些异味。如果它用的这个板材是一些纤维板或者是一些胶合板的话，里面就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个甲醛的成分，而且呢还会有一些刺激性的气味。所以您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看这个产品的说明书，看一看它里面的含量是否符合国际的规定。比如说这个E1一定要小于1.5毫克每升，E2呢一定要小于5毫克每升。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这个衣柜的材质了。衣柜的材质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比如说无论是实木还是板木呢，它们都有很多种不同的材质，而且价格也不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而定。就是说如果您预算充足，可以买一些材质比较好的比较高级的。如果您预算少的话，就可以买一些在材质上稍微要简单一些的。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的就是这个门板的厚度和高度，一定要达到这个比如说18毫米，甚至于25毫米更好。如果说低于这个18毫米的这个厚度的话呢，它的这个实用性就不是特别好了，因为特别容易被一些衣物或者是被子给压得变形。最后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滑轮的装置，这个滑轮一定要非常的顺滑，而且在摩擦的时候不可以有摩擦的声音。如果您用手来晃一晃这个门的时候，发现这个连接处如果不够稳固的话，就证明这个滑轮的装置不是特别的好，就会比较容易坏，建议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走入今天的生活设计师。 加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全脂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3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 老公，这是什么车？好帅啊！ 国民豪车众泰 T 六百啊，颜值高，性价比更高。 众泰汽车 T 六百 Z 七百，购车大放价，999听友更有专属优惠，折扣再降1000元，活动截止到3月31日，赶快行动吧！详询五方桥奥宝仕达 4S 店，0106736-2558，6736-2558。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 高端车维修保养什么最重要？专业。北京豪金行汽车服务公司主营高端车维修，尤其擅长捷豹、路虎、沃尔沃，而且老板还实在， 4S 店的品质一半的价钱就够了。北京豪金行，靠谱的汽修行，东四环小五基桥东南角，电话010-6732-3097，6732-3097。 嗯，出错了， 发现病毒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接下来我们来走入今天的生活设计师。 生活设计师， 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教各位来如何分辨这个大衣柜的材质，以及如何来挑选它的品质。那接下来我们的生活设计师呢，就教给各位到底衣柜应该选择哪种风格，才能让你的卧室变得既整洁又统一。其实呢，这个卧室的这个衣柜的实用性很重要之外，它的这个好看性，就是外观也非常的重要。因为材质的不同，所以呢它也有不同的一些风格。首先第一种就是这个板木的衣柜啊，这种衣柜呢，它除了这个材料健康和环保之外，而且还非常的经久和耐用，并且这个板木衣柜呢不受风格的限制，几乎任何的装修风格的卧室都可以使用板木的衣柜。无论您是现代风格，还是田园风格，还是美式风格，还是欧式风格，都可以选用这个板木的衣柜。除了板木衣柜之外呢，还有一种叫做玻璃衣柜，也非常适合大家的选购。那么主要这个玻璃衣柜呢，是近几年比较流行的一种衣柜的风格。而玻璃的元素一般运用在这个衣柜的门上，它可以塑造出很多种丰富的图样和花纹，让衣柜呢焕发一种光彩。而且它还很实用，可以当成一个穿衣镜来进行，在穿衣的时候进行一些帮助。除此之外，这个玻璃门呢也可以使得你的整个卧室变得更加明亮和更加现代。更加重要的是，它会使得你的这个卧室的空间在视觉上有一个很好的延展，使得你的这个空间会变得比较大。当然这个玻璃元素的这个衣柜啊，更加适合的是这个现代家居的一种风格。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实木的衣柜啊。实木的衣柜呢，它比较适合的是这个中式风格的卧室。因为实木衣柜一般它的材质比较好，而且呢实木的纹理和色调以及一些雕刻的图案都可以衬托出这个中式风格的韵味，所以说很多的中式风格的装修都会采用这些实木的衣柜。而且除此之外，这个实木衣柜呢，它避免使用很多的粘合剂，也使得这样的衣柜呢更加的环保，更加的健康。如果您家的风格啊是一个中式的风格，就不妨在选购衣柜的时候考虑一下这个中式的衣柜。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继续我们的生活设计师。 生三世恍然如梦，许的年风干泪痕。 若是回忆不能再相认，就让情分 天，你会放下稍许的不舍和遗憾，带上爱，开始乐享生活吧。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衣柜的不同的选择，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不锈钢衣柜。其实很多人可能很陌生，听到这个名字会觉得不锈钢衣柜似乎我们之前很少遇到。不过目前呢，有一种新式的叫做不锈钢衣柜啊，也逐渐的流行起来。因为它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特点，比如说没有甲醛，强度很硬，而且呢还不容易变形，使用时间很长久之后呢，它也不会生锈，而且它没有味道，而且可以防火也可以防潮。但是这个不锈钢衣柜呢也是比较难以驾驭的，因为它呢可能只适合一些现代风格装修的这个家庭啊。如果您家呢是现代风格，可以考虑这个不锈钢衣柜，但是如果您不是现代风格的装修的话，就千万不要考虑这种衣柜，因为它很难和其他风格去搭配起来。 却可以让人恢复元气。 其实呢，这些不同风格的衣柜呢都是各有千秋，比如不锈钢衣柜可以散热和防潮，而实木衣柜呢环保又耐用，玻璃衣柜呢可以增加艺术感，还比较容易清洁。但是呢，总的来说还是要根据您个人的喜好以及整体的卧室的装修风格来选择适合您的衣柜，因为这是一个很大件的产品，所以各位在选择的时候一定不能盲目，不能脑子一热就选了，一定要权衡利弊之后再选择一款适合您的衣柜。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来走入今天的 Enjoy 潮生活。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乐享生活。 这里是乐享生活，欢迎您的收听。 在阳光下慵懒地伸个懒腰，然后仰面朝天，用耳朵来细细品味生活带给我们的快乐享受吧。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 听大海的歌唱， 接下来我们来走入今天的 Enjoy 潮生活。 Enjoy 潮生活， 现在咱们北京的这个房价呀，可以说是居高不下，连带着附近的这个涿州啊，最近都开始限购了。可以说这个房价居高不下的时候呢，很多人家里面都只能买一些小户型的房子。那如果像这样的房子里面，比如说两室一厅，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可是如果是两居室的话怎么办呢？我们想要设置一个小的书房就更加的困难了。其实在无奈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好的选择，就是在卧室咱们找出来一个小的角落来打造一个迷你的书房，只用下一平米的空间，咱们就可以来设置一个多功能的书桌，让它来变成一个小书房。首先是这个一体式的书桌啊，这种书桌呢适合比较喜欢阅读读书的一些人，因为像这样的书桌呢，它功能会比较齐全，可以将工作区域和卧室区域进行划分在一起。而且在角落里面放下之后呢，它既可以办公也可以学习，上面是一个柜子用来摆放各种书籍，而下面呢就是一个集阅读和写字于一体的一个多功能的书桌。像这样的书桌呢，其实有很多品牌目前都在出，大家感兴趣的话不妨去选购一个。 只想和你一起许下共同的愿望。 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简约式的书桌，这种书桌啊比较适合于一些 IT 族还有一些白领。这种书桌可能它的功能性并不是很强，但是它会比较美观。如果您家的这个位置也非常的小，特别是卧室的位置不够大，那您就可以选购一个这种简约式的书桌。因为这种书桌呢，它一般桌面有四个角，可以放上一些适合的物品，而且呢它可以变成一个梳妆台，您可以在这儿放上一些您的这个比如说化妆品，需要打理的时候呢也可以用这个书桌来变成一个梳妆台，可以说合二为一，既现代又节省空间。好的，我们来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继续来向各位来介绍如何把这个一平米的角落变成一个多功能的小书房。 生活忙忙忙，节奏乱乱乱，放轻松，这里是乐享生活。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李恩，继续我们的 Enjoy 潮生活。刚才我们跟各位介绍了，说目前我们的可能很多年轻人啊，买房子的时候，特别是这第一次买房，又在咱们北京，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能力去买一套大房子，也没有机会弄一个单独的书房。既然如此，我们不妨就把这个卧室啊给利用起来，咱们在这个卧室的角落拿出来一平米的地方，可以说放置一个多功能的书桌，就可以让你的这个卧室既变成卧室，又变成一个书房。刚才我们说了两种不同的类型，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讲这个折叠式的书桌。其实呢，这种书桌更大的好处是它可以省出来很多的空间，而且呢也非常的方便，特别适合一些租房子的年轻人。这种书桌的空间呢占用的非常的少，而且呢它是一个可以折叠式的一个设计，可以说你白天如果不上班的时候呢，就在上面放一些你个人的物品，当然如果你的空间不够的时候，你也可以把它给收起来，甚至于在晚上的时候，您可以把电脑放上去上上网，甚至是把它当成一个阅读角，坐在旁边来进行读书或者是写字都可以。而且如果餐厅不够大的话，你甚至还可以把它拿到餐厅当成餐桌来用。所以说这个小桌子它虽然很小，但是呢它由于这个可以折叠可以拆卸的功能，就变得非常的实用。而目前也有很多厂家在生产这种折叠的书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选购一下。当然无论是这个再小的空间啊，只要您学会这个见缝插针，都可以设计出这个大概一平米左右的一个工作角，让这样的一个小角落既变成您的书房，又变成您读书的一个好地方。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乐享生活，我是李恩，明天同样节目时间，我们乐享生活不见不散。 传说中，心与心能相逢。